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90集，初露端倪。 你们知道什么吗？ 白玉堂看向陆峰和姚子林，姚子林一耸肩，他才刚从西北回来，谁知道什么事儿？陆峰则是问玉木池有没有什么消息。 我派人调查过一段时间，黑道这次来貌似的确跟诅咒有关系，不过他们口中的诅咒似乎与传言中当年白月云所下的诅咒不同。 什么意思？ 玉木池对众人使了个眼色，示意众人看蛇老怪身后那个年轻人。展昭等人都认识那年轻人，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交代他的名姓和来历，但是此人似乎没什么感情，只听蛇老怪的命令。 那个年轻人我之前看到过他跟别人交手，当时他的袖子意外被扯破了，我看到他的胳膊上有一个黑色的莲花纹身。 玉木石的话出口，白玉堂和展昭都一愣，众人虽不动声色，但同时想到了之前白玉堂和陆灵儿在槐树胡同巧遇的那两个运尸体去窑馆后院埋葬的家丁，还有白玉堂看到的那个墙根上画着的黑色莲花标记。 黑色莲花？ 玉木石从怀中拿出了一张纸来，平铺在桌上让众人看，就见上面一朵黑色的莲花图案和白玉堂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之所以会来永州府，除了想一睹百年封县的奇观之外，主要还是想追查这个组织。我木赤楼接触的黑白两道比较多，白道近些年还比较正常，但黑道却在改变。 怎么改变？ 这个组织正在吞并黑道的各个门派。 玉木石轻轻指了指那朵黑色的莲花。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 据我所知，前门是黑道名义之上，也是历史上的领头人，可惜示威。虽然前月能制造些自己得人心的假象，但事实上黑道谁都没拿他当回事儿。 众人都点了点头。的确，如果黑道都是当年八怪之类的人物，钱月不过是个无名的年轻后辈。 钱家唯一能吊住黑道人胃口的就是祖传的那点秘密，当然了，至于是真的还是杜撰的，只有前门的人自己清楚。反正传说中能破除山崖上诅咒的只有前门的后人。 展昭和白玉堂都记得，包大厅曾经说过玉木池和钱月不和，听玉木池的口气的确像是对前门很不满。 那这个黑莲你没调查过？ 这个组织很小心，我调查了一年多依旧没像样的线索，但他们又的确存在，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蛇老怪和黑狮老鬼都属于这个组织，相反的倒是这个幽破门，也就是原先骷髅堡后裔好像还没被黑莲收服。另外听说骷髅老怪并没有死。 众人都一惊。就在这时，那头传来一阵骚乱，就见骷髅怪丁悟和钱月打了起来。白玉堂微微皱眉，展昭也意外，众人下意识的彼此对视了一眼，钱月的功夫竟然和玉木池差不多，难怪被传为黑道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之一。 就这么让他们打？ 这时刚才一直在二楼窗户旁边站着假装成局外人的赵普走了过来。 哎，我刚刚偷听了一下。 众人都有些无语的看他，这位大元帅说起偷听两个字倒是理直气壮的。赵普边看那边战况，边往嘴里丢了个花生米。 那帮人啊，一直唧唧歪歪什么诅咒不诅咒的，都说啊，丁悟想独吞什么东西。 独吞什么？ 没听清楚。 你怎么这样啊？关键的不听。 说的你讲不讲道理啊？他们说到关键的都不说了，我也没辙呀。 正说话间，忽然就听展昭轻轻的啧了一声，只见那蛇老怪忽然发了一枚暗器，射向正跟钱月打得不相上下的丁悟。这暗器颇为刁钻，丁悟一闪躲开了偷袭，却被钱月一掌拍在了肩膀上，丁悟被打伤，摔到了棺材边。 自作孽不可活。 只是钱月落下的刀并没有杀了丁悟，而是被一颗飞来的花生米给挡开了。钱月抬头就见花生米是白玉堂丢的。 刀下留人，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不得滥用私刑。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懂江湖的规矩了。江湖是江湖了，不是一条道上的，彼此是不可以干涉的。 这时一旁的黑石老怪又扯着那把干哑的嗓音来添乱，展昭白了他一眼，老怪就一哆嗦。 一家人果然都很可怕呀。 展大人，他们黑道执行家法，由他们去呗。 几个白道的人也开口，众多白道都点头，反正黑道的都不是什么好鸟，骷髅怪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内讧对白道也是好事。展昭也懒得再废话了，看向钱月。 总之在案情查明之前，丁悟不能杀。 那如果再发生命案，是否展大人负责？ 哼，这小子之前装老好人装了一路，怎么这次咄咄逼人，非要置丁悟于死地？这小小的骷髅怪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 展昭没顾得上反驳，一旁白玉堂就帮着接了一句。 那如果杀了丁悟，再有相同的命案发生，你就给他抵命。 白玉堂处处与我为敌，维护展昭。白道和魔宫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近了？ 远处殷侯抱着胳膊， 玉堂小子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呀。 平时没见他这么会砍，帮你家猫崽子出头就嘴皮子利索。 天尊教给你功夫，没教你江湖规矩吗？不知道别家的事情不要管吗？ 蛇老怪悠悠地看了白玉堂一眼，这回白玉堂没来得及反驳，展昭倒是反击上了。 天尊那个级别的，自然不是你这种小喽啰可以理解的。 小鬼胆子不小啊。 谁怕你啊？ 案子既然交给了开封府审了，自然不是儿戏， 清理门户不用你们过问。 黑道的人都站了起来，少林寺三个和尚也站了起来。 此事还牵涉到我少林寺七个徒弟的性命，我师兄伤也未愈，绝不是你黑道自己说了算的。 白道这边虽然不想多管，但毕竟展昭白玉堂的到来帮着他们逆转了形势，再加上公孙救了玄静，理应还开封府个人情，于是都站在开封府这边。于是黑白两道又呛住了，原本刚刚平息下来的局面又一次变得剑拔弩张。远处的小楼上，吃着花生豆的小四子晃着两条腿。 尊尊，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吵来吵去啊？ 哎呀，这帮江湖人都吵了100年了，还没吵完呢。 这种场景真是似曾相识啊，好像100年前也这样。 吵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既然大家那么多人，那一起商量一下解决嘛。 会商量就不是江湖人了，有时候人多了智慧也不会加，倒是蠢会一个传染一个。 哦，难怪那天九九说三个臭皮匠气死诸葛亮。 吴沙正喝茶呢，被小四子这一句话说得乐喷了。这边酒楼里因为剑拔弩张，因此一片肃静。吴沙那笑声有些响，离得又不算太远，因此引起了这里众人的注意。展昭和白玉堂忍不住扶额。 那几位老神仙真当看大戏呢，还看得这么开心。 黑石老怪等人转脸望了一眼，就见屋顶上坐着几个人，一阵风过，吹起天尊满头的银发，众人豁的就站了起来，倒抽了口凉气。 正这时，楼下一阵骚乱，只见一队人马杀到了楼前，都是禁军打扮，很巧妙地挡在了黑白两道江湖人的中间。为首的就是那位转运使刘红， 速度还挺快， 起码来了千把人。 说着，邹良忍不住皱眉，林业火瞧着他， 干嘛？有什么问题？ 邹良没说话，林业火瞄着他， 哑巴，说话。 你都叫我哑巴了，还让我说话？ 对面楼上，欧阳蹲着看龙桥广， 怎么看？ 龙桥广微微皱着眉头，观察着下面的兵马。这时和刘红一起来的王朝马汉正好从楼下走过，欧阳打了声口哨，对二人招了招手，王朝马汉就上了屋顶。 怎么找来的人？ 转运使衙门挺远的，我们刚到。刘红一听说这里闹事，就让我们先走，他马上来。我们留了个心眼儿，在附近等着，没想到不到一炷香时间，他就带着兵马跑过来了。感觉这些兵马并不是临时借调的，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啊哦，云帆，我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小五不会说话吗？ 这个，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 不会说话，有什么影响吗？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可他害怕，所以让我跟小五商量，但他不会说话，求什么？ 谁说我不会说话？我会的可多了。 哎呀妈呀，吓死马了！你怎么也没个动静？ 啊，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 等等，你会说话？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我就只能嗷呜了。 哦，会说话就好。来，编剧小姐姐让我给你的。 嗯，这什么？哦，懂了。各位看官，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是不是该兑现承诺，多多订阅分享呢？嗷呜。